编年记下第二十章。此后摩阿布人、阿孟人还有一些马红人前来攻打约沙法特。有人来告诉约沙法特说，有海那边由厄东有一支大军前来攻击你，他们现已到达哈扎宗塔马尔及恩格迪。约沙法特害了怕，一面恳求上主，一面宣布全犹大禁食。犹大人遂集会求上主援助，犹大各城的人也前来祈求上主。约沙法特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众中站在上主殿宇的新院前说，上主，我们祖先的天主，你不是天上的天主吗？你不是治理万国万民的吗？你手中有能力和权威，没有谁能抵抗你。我们的天主，不是你将这地方的居民在你百姓以色列面前赶走，将这地方永远赐给了你友人亚巴郎的后代吗？他们现在住在这地方，并在这地方为你的名建造了圣殿，说，如果我们遭遇了祸患、刀兵灾害或瘟疫饥馑，我们站在这殿前和你面前，在灾难中向你呼吁，你必予以垂听，施行拯救，因为你的名在这殿内。现在你看，阿孟人、摩阿布人以及色伊尔山中的人，这些人是以色列出离埃及时你曾禁止以色列侵犯，以色列便绕道远行未加消灭的人。你看他们如何报复我们，要来驱逐我们离开你赐予我们为基业的地方。我们的天主，你不惩罚他们吗？我们实在没有力量抵抗来攻击我们的这支庞大的军队，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我们的眼睛唯有仰望你。当时全犹大民众连他们全家妻子儿女都立在上主面前，上主的神在会众中临于勒卫人阿撒夫的后裔马塔尼亚的玄孙、耶伊尔的曾孙、贝纳雅的孙子、泽加里亚的儿子亚哈齐尔身上。他遂说，全犹大人、耶路撒冷的居民以及约沙法特王都要静听，上主这样对你们说，你们不要为这支庞大军队害怕，因为战争不在乎你们，而在乎天主。明天你们要下去迎敌，他们要由七支山坡上来，你们要在耶鲁尔旷野前的谷口遇到他们。这次你们无需交战，只需布阵以待，观看上主为你们所行的救援。犹大和耶路撒冷不必畏惧，不必害怕，明天你们只管出去迎敌，因为上主与你们同在。约沙法特遂俯首致地，犹大民众和耶路撒冷居民也都俯伏在上主面前朝拜上主。科哈特子孙和科拉黑子孙中的勒卫人起立，引吭高歌，赞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。次日，他们一早就起来，开往特科雅旷野。在出发时， 约沙法特立起来说，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请听我的话，你们信赖上主你们的天主，必保生命，相信他的先知，必定胜利。他与百姓商定之后，便派歌咏人员赞颂上主，身穿圣洁服装，走在军队前面，歌颂说，你们应赞颂上主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们正歌颂赞美时，上主派出伏兵，袭击了那些来攻击犹大的阿孟人、摩阿布人和色伊尔山地的居民，他们便被击败了。阿孟人和摩阿布人起来攻击色伊尔山地的居民，决心将他们杀尽灭绝。歼灭了色伊尔山地居民以后，他们又自相残杀。犹大人到了弗兰旷野的高冈上，观望大军，见伏尸遍野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约沙法特虽带他的军民去掠夺敌人的财物，见有大批的牲畜、财物、衣服和宝物，足足掠取了三天，夺得的财物多得不能携带，因为实在太多。第四天，他们聚集在巴拉加谷，在那里赞颂了上主，为此给那地起名叫巴拉加谷，直到今天。此后，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军民由约沙法特率领凯旋回了耶路撒冷，因为上主使他们战胜仇敌，因而异常欢乐，都弹着琴，鼓着瑟，吹着号，来到耶路撒冷，进了上主的殿。列国的民族一听说上主击败了以色列的敌人，都对天主起了恐怖的心。约沙法特的王国于是获享太平，因为天主赐他四境平安。约沙法特为犹大王，即位时年35岁，在耶路撒冷为王凡25年。他的母亲名叫阿祖巴，是史勒西的女儿。约沙法特走了他父亲阿撒的道路，未偏左右，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，只是秋坛没有铲除，人民仍没有全心全意归向他们祖先的天主。约沙法特前后其余的事迹都记载在哈纳尼之子耶胡的言行录上，这言行录收集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此后，犹大王约沙法特与作恶多端的以色列王阿哈奇亚联盟，合伙制造船只，开往塔尔史士去。他们合力在厄兹雍格贝尔制造了一些船。马拉沙人多达瓦的儿子厄里厄泽尔将预言攻击约沙法特说，因为你与阿哈奇亚联盟，上主必要破坏你所造的船只。后来那些船只果然遭受破坏，未能开往塔尔史士。